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686集，幽莲之弓上。吴一火双手一分，那把扇子瞬间解体，黑金质感的扇骨首尾相连，顺着吴一霍手腕的动作绕了两圈之后，变成了一根细如竹筷的长棍。病书生抓住那根竹筷一样的细棍，忽然往前一推，砰一声，竹棍变成了弓形，一根细如发丝的弓弦弹出，一张黑金长弓瞬间绷紧。吴一霍右手持弓，左手袖子一甩，手指中似乎是夹住了羽箭，然而双眼却并看不见。病书生在空中一转身，空手满弓，以一种肉眼几乎看不清楚的速度对着四周连着射了四箭。 不是吧，来真的。 随之而来的是四周围发出的四声巨响，瞬间地面尘土飞扬。吴一霍将黑色的扇弓一收，一拽展昭跃上了一旁的高楼之顶。展昭目瞪口呆看着楼下，就见四周围塌了四条街，塌出了一个井字形来，整个月陵县这边的宅子几乎塌完了。展昭张着嘴瞧着吴一霍， 拆房子了，这要赔钱的呀。 等那扬到半空的尘土缓缓地落下，展昭皱眉，就见在废墟之中站了好多人，这些人手中都拿着一个暗器筒，看来刚才那些射向他们的黑点是从那么多人手中射出来的，难怪瞬间那么多。展昭皱眉，压低声音问吴一霍， 这些人 知道为什么那两个小子跑不掉了吧？ 展昭眨了眨眼，吴一霍淡淡开口， 没有凶手，因为整个县城都是凶手，不需要人跟踪，因为整个县城都是帮凶。 此时从木雕行里走出来了那个拿着烟袋的老头，他扬起脸看了看屋顶上的吴一霍和展昭，双眼停留在了吴一霍手中那把黑弓上。良久，他面无表情地拿起烟杆，吧嗒吧嗒地抽了两口，最后吐出了一个灰黄色的烟圈来。那老头冷笑了一声， 原来来了这样的高手啊。 展昭想了想，似乎无法将下边的人跟任何一个江湖人联系起来，但是他此时感觉不到此人的功力，可见这老头内力在他之上。今天是幸亏带着吴一霍一起来了，不然就刚才那暗器阵他都有可能会中招。吴一霍单手轻轻一晃，那把弓又变回了原来那把黑色的古扇，在病书生手中轻轻晃了晃，显得低调而普通。 原来是病书生大驾光临。 吴一霍摇着扇子，是一贯的温和散漫。 月林县看来也不是普通的小庙这么简单呢。 展昭一直在旁边站着，下意识地看吴一霍，再看看下边那一片废墟，可能他太久没看吴一霍动真格跟人打架了，见多了他磨磨蹭蹭懒懒散散，突然认真起来都有些不习惯了。魔宫里边高手众多，室外高人齐聚，除了武功最高，高到高不可攀的阴侯之外，最厉害的就是十大高手。魔宫十大高手赫赫有名，随便抽出一个来，都是能轻而易举毁掉几座城的武林至尊。而十大高手大多特点鲜明，往外一走气场强劲，可偏偏这位公认的十大高手之首，病书生吴一霍却是个看着最不起眼的。展昭对吴一霍的感情很深，因为他从小就记得有个很帅但是看着病样样的书生，总躲得远远的，悄悄地瞧着他，像个影子一样。展昭稍微大一点会满地跑了之后，终于抓住了这个鬼鬼祟祟的书生。后来展昭才知道， 吴一霍据说命硬运气差，是名副其实的霍书生，跟他在一起的人大多没什么好下场。展昭是殷侯唯一的外孙，也是魔宫唯一的后人，万一有个什么好歹就麻烦了，所以吴一霍只敢远远跟着，不太敢靠近，生怕害展昭走霉运。不过从此之后，吴一霍就被小展昭给缠上了。当时太年幼的展昭并不清楚其中缘由，只知道所有人都喜欢他，只有这个叔叔不喜欢他，总是躲起来。于是啊，吴一霍经常走着走着就感觉有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衣摆，回头一看，就见只到他膝盖那么高的娃娃正仰着脸，睁着一双大大的猫眼，伸出双手要抱。吴一霍经常吓得转身就跑，展昭就在后边追，从魔宫的山上追到山下，又从山下追到山上，一追追一天。吴一霍怕他摔跤，又不敢跑太快，于是魔宫每天都上演这种戏码。展昭轻功那么好，多少跟当年的追逐战也有些关系，毕竟根基打得很好。这样一直从展昭三岁追到五岁，直到吴一霍发现似乎展昭完全可以抵挡他身上的霉运，于是事情就开始反过来了，渐渐演变成了展昭跑，吴一霍见了面就扑的情景。展昭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误以为吴一霍根本不会武功，也的确吴一霍第一眼给人的感觉身板气质都跟公孙接近，相比起来公孙似乎还更加凶悍精明一些，吴一霍就像个病病歪歪的书生。展昭十来岁的时候，有一次和红九娘吴一霍一起下山玩，突然碰到了红九娘的仇家。展昭记得有几百人包围他们，九娘还没动手，吴一霍就将那群人都揍趴下了，用的就是那把能变成弓的扇子。展昭以前一直以为吴一霍那把黑色的看起来特别薄的扇子是一把纸扇，可后来仔细研究了一下，发现是薄而坚韧的铁扇。这把铁扇别看轻巧，但是来头不小，所用的是乌金材料，据说极为罕见，独一无二，只有那么一小块材料，这把弓也是独一把，找不出第二把。吴一霍用铁弓射出去的根本不是羽箭，也不是暗器，而是内力。病书生有奇能，能将无形的内力聚成有形的兵刃，伤人于无形，武功高深莫测，还带着一股斯文劲儿。另外吴一霍除了教展昭一些功夫之外，对展昭最大的影响其实是脾气。展昭性格温和，某种程度上不像孤僻的殷侯，不像暴脾气的殷兰辞，更不像正直的有些古板的展天行，据说是完全随了他过世的外婆。然而成长过程中多少也有些吴一霍的功劳。魔宫武人多，文人少，吴一霍教展昭读书识字之余，对他最大的影响莫过于待人处事。展昭从小到大见的最多的就是上门寻仇的人，他无论和哪个魔头出去，都会遇到各色各样的仇家。展昭记得小时候问过很多人，这些人是来干嘛的，魔宫老魔头们的回答大多随意，有的是让他别理会，有的是教他捉弄别人，只有吴一霍教了他一个道理。当时吴一霍问展昭， 那些人讨不讨厌啊？ 讨厌的。 所以啊，别做他们，你想别人怎么对待你就怎么对待别人吧。 于是展昭从那天起懂得了与人为善的处事之道，加上他温和的天性，这才长成了如今人见人爱的展昭。当然了，吴一霍如果只是个温和的武功高强的书生，就不会成为魔宫一员了。展昭记得红九娘曾经告诉过他，每一个人都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吴一霍有温和的一面，却也有得罪不起的另一面，那书生如果被逼急了是极度可怕的。不过至今为止，展昭从没见过吴一霍传说中那连殷侯都要头痛的失控状态。此时屋顶上就吴一霍和展昭，下边却是聚集了大量的人，几乎每一个铺子里都出来了人， 手中都拿着一种特殊的暗器，竹筒。展昭有些费解，月灵县只是最普通的一个县城，为什么这里的人都手持武器袭击他们？这时，展昭注意到王磊也跑了出来，他躲在木雕行的门板后边，有些担忧地看着他们，但是又不敢说话的样子。展昭脑中迅速地闪过几个念头，他扫了一眼那些所谓的工匠，开始怀疑这些人真的是原本的月灵县居民吗？展昭想到了刚才饭桌上吴一霍自言自语的那句，月灵县比起以前似乎更加的萧条了。白玉堂和天尊此时正在吴府院中的假山后边，两人正专注于院中那嘎吱嘎吱的异响，却听到了外边传来的一阵巨响。白玉堂微微一愣，天尊眨了眨眼，这时咯吱咯吱的声音也停下了。就在这突如其来的安静之中，传来了脚步声。 老爷，老爷！ 白玉堂听声音，应该是那个管家。管家急匆匆跑了进来。 木行街出事了！ 白玉堂就看到眼前的天尊对他挑了挑眉。 估计是那展小猫和那病包暴露了吧。 白玉堂有些担心，月灵县的高手不知道有多少，从那一声巨响的动静来看，起码塌了一条街。展昭不知道会不会有事，白玉堂一个分心就看到眼前的天尊摇了摇头，似乎是无奈。白玉堂也意识到刚才气息没控制好，与此同时身背后忽然一阵劲风。白玉堂微微一愣，手背后的云中刀往上一抬，砰一声，一股内劲儿砸在了云中刀上。白玉堂一收刀，感受到了袭击者的内劲儿，同时眼前的假山哐一声碎裂，假山后边的景象终于毫无遮挡地出现在了白玉堂的眼前。五爷也搞清楚了那嘎吱嘎吱响的究竟是什么，就见假山后边有一张轮椅，轮椅上坐着一个木头人。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